最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情况，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针剂啊、片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那个领事。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凯。进入秋季之后呢，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身上特别累，感觉跟睡不醒似的。今天呢，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著名的中医大夫刘钊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睡眠障碍的话题。如果您对我们今天的话题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和我们保持互动，我们的短信交流平台是发送到10628821828。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还是通过电话来连线一下北京卫计委信息中心的刘晨，请他介绍一下最新的义诊的消息。刘晨您好。 啊，你好。 嗯，麻烦您帮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这种门诊安排，尤其是放假期间的门诊安排，可能大家还是非常关心的。 嗯，是。首先是北京老年医院，10月1号到3号是门诊停诊三天，10月4号是初周六诊，10月5号初周日诊，10月6号是初周六诊，10月7号是初周日诊，10月10号星期六是正常上班，然后初周二门诊，嗯，急诊感染门诊24小时开诊，全天门诊及上午就是上午8点到下午3点，然后是北医三院，中秋节9月27号放假，国庆节10月1号到7号放假调休，10月10号是上10月7号的班，10月2号至7号上午各半天门诊。接着是北京儿童医院，节假日期间不停诊，内科、中医科是10月1号到7号是普通门诊，各级专家门诊，全天应诊，专业门诊以当日为准，检验放射、CT、核磁、B 超等功能检查科室节日照常工作，随后是北京居委坛医院，国庆节1号到7号是放假，10月10号与10月7号对调，全天门诊。工作安排是各科安排专家门诊或普通门诊，新街口院区的门诊安排是10月1号到7号全天门诊，回龙观院区的门诊安排是10月2号3号5号6号还有7号是全天门诊，最后是北京复兴医院10月1号到7号是放假7天，10月10号是上10月7号的班。详细信息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官方网站，通知公告栏查看。 刘晨是这样的，就是北京的各家医院的门诊的安排呢，可能都不太一样。有些医院呢是基本不休息，是吧？基本上是按照正常门诊来出诊的。有些医院呢是有半天门诊，而有些医院呢是有几天是倒休的。如果大家没记住的话，没关系，可以去这个卫计委的官方网站进行查询哈。另外，是不是北京的医院的24小时的急诊都是开放的，是吧？ 基本上都是。 好的，非常感谢刘晨，那也祝你这个中秋佳节快乐哈。 好，谢谢。 对于你的同事带以问候。好，谢谢，下周的时候我们再跟您联系。 好， 再 见。 资讯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著名的中医大夫刘钊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首先欢迎一下刘钊，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呀，春困秋乏夏打盹哈， 是 老话了啊，睡不醒的冬仨月。但是你别说，这两天我们在路上看到很多人这个穿衣服也比较混乱哈，有人还穿着短裙短裤，但是已经有人长衣长裤，外带一些什么运动服啊套在外边了。 没错，过去说28月乱穿纱，现在看起来是北京的天气从2月到8月都可以乱穿纱。 对对对，但是与此同时，很多人身体包括这个睡眠就发生了一些变化，很多人觉得特别的累，到了秋季的时候就感觉怎么老犯困呢？年轻人还好哈，年轻人比如说寻求一些，我买杯咖啡啊，你比如说我周边的同事就那样，不行，我平时喝一杯，今天得喝两杯，扛一扛。老年人呢，可能有爱喝茶的也能扛一扛，但是总是这种感觉不舒服，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大家会在这个样的一季节里边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哎，其实呢，我们临床工作当中也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会有一个医学术语叫主诉。什么是主诉呢？就是患者来就诊时候，他最痛苦的这个临床表现，可能是一个症状，可能是一个其他的表现，而且再加上这个持续的时间。 嗯， 那么我们在工作中呢，有很多比较头疼的，让医生头疼的主诉，这个乏力就是一个。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乏力这个主诉呢，它的特质性并不是特别强， 嗯， 很多疾病都可能会出现乏力， 嗯， 也有可能不是疾病的问题， 嗯， 但是对于这个患者来诊者的这个生活质量的影响确实又比较大， 嗯， 所以我们包括现在这个阶段，我们也经常看到哈，无论是年轻人，甚至再小点有上学的学生，甚至是小孩子啊，经常说我累。 嗯 啊，然后呢，还有一些老年朋友也出现这种情况，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疲倦的感觉啊，确实有一定的季节的相关性。 嗯， 因为在季节交替的时候，尤其是比方说昼夜温差比较大，那么人的这个生活起居的变化呢，和前段时间呢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不同。那么当人的整个生活节律发生变化的时候，机体的适应需要一个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您这个机体的协调性啊，包括这个整个适应的这种状态，并不是特别的迅速敏捷的话，那么有可能出现不协调的问题。 嗯， 那么表现出来症状呢，就有可能是疲劳乏力。 疲劳乏力啊，说到疲劳乏力的，可能更多的是一种主观感受。 嗯， 就跟疼痛一样啊，你说很疼。这个疼到底有多疼， 是， 很难去像一个指标一样量化。你比如说，医学上有很多的指标，像我们知道的糖尿病啊，你多少空腹，多少毫摩尔， 咱们可以看血糖的 对吧？这基本上能看得出来。但是乏力这个事儿，有的时候是身体上的反应，有的时候可能是心理上的，对吧？这段时间心情不好，觉得干什么都没劲儿。 对， 是有可能的。 但是呢，在这儿我们要特别提醒，尤其是很多年轻朋友，当您的身体状况出现了确实明显的乏力的表现、疲倦的表现，而且这种疲倦的表现呢是持续的，经过休息以后并不能够完全缓解，那您要警惕了，可能确实是身体出现了一些问题。那我们常见的以乏力为主要临床表现，尤其是早期出现临床表现的，那么无论是对于年轻人还是老年人，有哪些情况呢？我在这给大家呢简单的介绍一下。对， 哎， 那么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呢，就是甲状腺功能的一些异常的疾病啊，咱们说内分泌科的一些疾病，比如说呢，像甲状腺功能亢进，或者甲状腺功能减低，咱们可能有听众朋友就发现了哈，怎么亢进也乏力，减低也乏力啊？它乏力的表现不太一样。这个甲亢的人啊，甲状腺功能亢进，咱们简称甲亢啊。甲亢的人呢，因为他身体呈现一个高代谢的症候群，那么整个的身体的代谢反应比较高，这个人能吃。啊，但是呢不长肉，比较消瘦，体温呢有的时候可能会高一点，出汗，然后呢比较容易兴奋，但是也比较容易疲劳啊，乏力，那么有时候情绪呢起伏呢比较大。那么甲状腺功能减低的人呢，和他完全相反，可能会变得比较沉默啊，表情都比较淡漠，那么觉得疲倦乏力，甚至觉得有这种肢体肿胀的感觉，他摁起来呢可能也不是特别明显的有坑，那么食欲呢可能是减低的，人呢会变得怕冷，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呢，是这两类疾病呢比较典型的表现。咱们说它典型，其实说出来感觉好像特异性不太强，所以呢在临床上很可能呢在第一次第二次就诊的时候被忽视掉，那么警惕性比较高的医生可能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就让您去抽血查一个甲状腺功能，那么现在我们观察到临床上确实是年轻人出现甲减的这种情况比往些年好像是要增多了一些，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当然也有我们医务工作者这个意识的提高，我们可能诊断出了一些以前可能被漏掉的甲减，但这个呢是一大类问题啊，甲状腺功能的异常。还有一类问题呢，就是自身免疫的一些疾病啊，咱们说一些风湿病，它早期可能表现乏力。还有呢，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贫血，也可能出现。糖尿病呢，早期呢也可能有乏力的症状啊。咱们除了说典型的三多一少之外，也有可能有乏力的症状。对于老年人来说啊，如果有您觉得就是在活动了以后明显的乏力、疲倦那种感觉，要警惕心脏的功能出现问题。咱们说出现了可能心功能不全，就心衰的这种情况。它的典型表现呢，就是 劳力性呼吸困难，就是您活动多了走多了的时候会喘， 喘不上来气儿， 喘。像这种情况呢咱们也不要大意，如果您又伴随有腿肿的话，我建议您呢尽早呢就应该到心内科看一下啊。总之还有一些其他疾病啊，咱们如果出现了乏力的问题呢，首先如果您觉得这个乏力是经休息不能够很好缓解的，都应该到医院找医生帮助您检查一下。 所以您看您这样一说呢，可能很多人就明白一件事情，其实更像一个排除法。 是的， 对吧？就是你有这个症状之后，可能大夫通过一些检验，比如说验个血，能够准确的看得出来，比如说糖尿病，甲状腺功能，这可能能够区别出来。所以有的时候啊，咱们大家看病的时候也不用特别的着急哈，就是说你看我都来了两趟了，这大夫怎么也算不出来，或者是看不出来我到底是什么毛病哈。 是啊，咱们有的时候因为每个人呀都不会按照教科书来得病，都不会一上来就得那个最典型的症状，对吧？所以呢咱们在甄别的时候呢，也是怕给您误诊，也是怕给您漏诊啊。 说到这个乏力的时候，这个季节还会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症状，就是睡眠。睡眠有些人是睡不醒啊，有些人是睡不着，这两种情况啊都是特别困扰我们的一个现象了。 对，这实际上是睡眠障碍的两个方面。一个呢是以这个睡眠持续状态和入睡这种状态为主要障碍的，还有一类呢就是觉醒以后那么整个身体觉得不适。那么这两种情况呢大家要特别引起注意了，因为呢有的时候啊这个咱们表现出来是睡眠障碍，但它的问题呢不简简单单只是睡眠障碍。比方说啊，其实呢在这个平常咱们日常生活中偶然失眠的这种情况可能大家都会遇到啊，明天有一件特别高兴的事情啊，特别让人兴奋的事情，结果今天晚上呢就没睡好。那么这种情况呢也是人之常情，偶然出现呢咱们不把它作为一种疾病啊来讨论。但是如果说您经常性的出现这种入睡困难，或者说呢多梦易醒早醒，醒后呢不容易再入睡，或者醒后以后就是觉醒以后仍然有这个疲倦感，还有呢就是白天感觉身体不适，像这种情况呢都是睡眠障碍的一些类型表现。所以呢咱们平常在这个出现类似的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应该注意就是它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原因。比如说啊现在比较常见的那么一种出现在这个中青年人当中，说日间觉得疲倦啊，这种疲倦的感觉呢可能在秋季还比较重。那么这种情况呢除了身体本身适应性的问题以外，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可能是由于您夜间的呼吸状态异常引起来的。 呼吸状态异常，这个是打呼噜吗？ 打呼噜。那很多人呢夜间的入睡以后呢，气道的阻力呢相对来说比较大，比较大以后呢他这个夜间通气的状况呢就不太好，血液里边的这个氧含量呢相对就较低。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可以表现为这个呼吸有鼾音，而且呢可能会听到有呼吸暂停的现象。那我刚才为什么提到说秋天的时候这个情况 特别明显， 特别明显呢？其实春季和秋季啊还是这个问题高发的时候，因为有些人啊是有过敏体质的。咱们知道一年当中两个季节春季和秋季，那么容易出现过敏的人呢就比较多一些啊。我们门诊也是这样，一到立秋啊，八月八号前后立秋了，那么这个来看过敏性鼻炎的 就多了， 明显就增多啊，成有的时候甚至是井喷。所以呢大家呢要留意这个问题啊，如果您觉得平常鼻子就有堵的感觉，到晚上这种鼻阻感呢还加重，然后家里边有人反映过您说晚上你打鼾挺吓人的，打着打着还没声了， 中间还停一下， 还停一下，停一段时间，然后呢醒了以后您回忆一下觉得自己确实有这种困倦的感觉，尤其啊醒了以后就还想接着睡不精神，到下午的时候呢总想再睡一会儿啊，甚至睡了午觉以后也老醒不过来。另外一个呢就是觉得头昏头重，记忆力下降，像这些情况再加上比如说眼圈周围比较黑，嘴唇呢颜色比较暗，我建议啊咱们应该到这个医院啊，有睡眠中心的，有耳鼻喉科的，咱们是不是做一个睡眠监测，看一下您睡眠当中的呼吸节律问题。 这个我觉得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应该重视啊，就别以为说打呼噜是一个正常的生理反应，这有什么可那什么的，然后可能会因为您身体上的一些变化带来一些这个身体上的损伤， 是吧？ 是的。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的是这个睡眠啊，说到睡眠的时候呢可能很多人年轻人和老年人有两种不一样的感受啊。你看今天我们电台直播看不见影啊，我手上戴了个手环，相信很多人也经常会戴个手环，除了每天比如说你走了多少步能够计数之外，里边还有一项功能能监测睡眠。 对，那它能就是现在设计的一些软件呢有类似这样的功能哈，它可以一些数据给您报告出来， 嗯、咱们所谓的深睡眠多长时间，浅睡眠多长时间、 哎、靠谱吗这个？ 其实啊这个具体的它的这个操作、计算统计还有这个监测的原理，因为我不是学工程学的啊，也不能把这个问题解释太清楚、 嗯、 至于它的这个测量跟我们医院里系统做的这个多导联的睡眠监测、 嗯、 它的测量的结果有多大的可比性呢、 嗯、 这个我确实也没调查过、 嗯、 但是我相信未来科技发展的趋势、 嗯、 就是您的睡眠状态不一定需要到医院里面去排大队预约了、 哎、是 有可能在家里边很便捷的就可以监测、 嗯、 换句话说这种现在比较简易的这种监测仪器哈就逐渐的在人群当中普及、 嗯、 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种类型的睡眠障碍它影响的人群可能这个范围是越来越大的。 嗯，说到这儿多说两句，科技改变生活嘛，医学密切的一些科技还真的挺多的。我前两天看一些媒体报道说就是心脏中心配那个 Holter 啊，监测心脏的这个功能的、 嗯、 说以后在家里边都能自己在家监测了，某个软件就是那水果软件给你配一个袋儿，胸口上一系，然后它就能监测你24小时这个心脏的勃起功能到底如何。 将来的这个科技发展的趋势呢一定是这样，它不仅仅止于监测，它可能在平常的时候呢可能会给您提供一些数据的统计， 嗯， 真正在心脏出现异常情况的时候，它可能直接跟您的这个比如社区医院的这个医学中心、 哎嗯、 它的一个报警系统是联网的、 嗯嗯、 那么对于一些重点患者我们就可以实现一个居家的远程的、 嗯 心电的一个监测， 是 这个也许是将来咱们广大社区居民的一个重要的福音了。 所以别着急哈，这个可能一步步的在进步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著名的中医大夫刘钊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啊，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这个季节容易出现的疲惫、疲乏和睡眠障碍的话题。如果您对我们今天的节目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和我们保持互动。我们的短信交流平台是发送到10628821828。说到这个睡眠障碍哈，这个可能还有些人呢，尤其是一些老年朋友， 嗯， 会服用一些药物， 嗯， 来帮助自己能够解决一个睡眠障碍的问题，就是晚上睡不着觉，靠一些安眠性的药物，比如说像佐匹克隆啊， 嗯， 但是好像很多人对于这种药物西药， 嗯， 心里边都会有一种抵触，认为说，哎呀，我吃完这个是不是就上瘾啦、 嗯？ 所以说我有药物依赖了，我以后又戒不了啦，这个药会不会给我带来损伤啊？等等。都会有这样的担心，你怎么来看这样的这种担心呢？ 嗯，首先呢，咱们要看待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要承认，无论是西药还是中药，是化学药物还是天然药物，只要是药物，它的治疗作用和副作用一定都是同时存在的。 嗯， 这个副作用毒理呢，它是药物与生俱来的属性，就像一枚硬币，它有正面，一定有反面。 嗯， 我们在支付硬币、使用硬币的时候，更着重看的是它正面那个数值。 嗯， 但是你不能因为喜欢正面，觉得反面没有用，就幻想说世上有一种只有正面的硬币，这是不存在的。药物也是这样，无论中药还是西药，如果您认为说西药有副作用，或者说副作用很大，中药就没有副作用，可以随意吃，首先这个观点呢是不太正确的。 嗯。 第二点呢，传统的一些镇静催眠药大家可能非常熟悉，像这个地西泮啊、咱们通常叫它安定啊、还有这个比方说艾司唑仑，咱们通常叫它舒乐安定等等这些啊。那么这些呢，当然是精神类药品了、有严格的管理，有医院的医生来给您开具处方。这些呢是苯二氮卓类的这些镇静催眠药，它的副作用确实相对来说更大一些，容易引起包括停药以后的睡眠反跳，还有这个成瘾的药物依赖的问题。 嗯， 那么我们新一代的这个西药的镇静催眠药，像刚才您提到佐匹克隆、 嗯、 还有扎莱普隆、唑匹坦等等这些啊，当然它也都是处方药，那么它成瘾的情况呢相对来说要轻得多。 嗯， 而且呢这个在改善睡眠那种状态的时候，因为它的半衰期比较短，您吃下去以后呢可能4-5小时之后 又醒了一下， 对，在您体内的这个药物的需要浓度啊就已经降得比较低了。 嗯， 那么白天您真正觉醒来的时候不会因为吃过这个药犯困。 嗯， 总之呢它作为一个更新换代的一个药物呢给这个广大患者呢提供了更多的便利。 嗯， 但是无论是咱们最老的那些药物还是现在的药物，它之所以能在今日的当今的这个临床继续存在，都是因为它有相应的适应症，它有需要用它的地方。 嗯， 但是呢这个药物是用是不用是怎么用应该由医生来替您决断。因为如果说您的睡眠障碍实在是太严重了， 嗯， 那么您就因为不喜欢这个药物而不用，那么相比起这个药物可能潜在的这个副作用的风险啊，那么它 睡眠障碍引起来的对您身心的这种影响摧残，实际上可能要更严重的多。 更严重哈。 是的。 所以这个大夫都在衡量利弊， 是 吧？ 是， 找一条对于您个人来说可能真是利大于弊的一种选择。 是的。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像咱们说的这个非常熟悉的心脑血管疾病，还有包括血糖血脂的这些代谢的过程，跟咱们的睡眠关系是非常大的。在国外有这样的统计数据，如果说您每天的睡眠对于成年人来说啊不足6个小时、那么您罹患这个就是发生这个心血管事件的风险呢，比其他人可能要大48%，就将近一半的这种风险了。那么对于一些妇科肿瘤，比方说乳腺癌，那么有些数据呢也统计发现，如果说呢这个女性的每天的睡眠不足6个小时，那么长此以往的话，她罹患乳腺癌的这种风险呢也大大增高，有一个数据报道呢要增加62%左右。 天哪！ 所以呢就说咱们看似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睡眠，那么实际上对于咱们全身很多系统的影响呢都是比较大的。还有一个数据呢是关于午睡的，有数据调查哈，认为呢就是说如果您每周保持3天以上半个小时左右的午睡，那么心脏病的这个发病的风险也差不多能够降低一半。 你看这多好的一个习惯，那天还跟朋友聊天，你看外国人老外好像很少有午睡的啊，中国人喜欢，尤其是老年人中午得睡一觉， 因为过去咱们的工作制度啊，可能也在这方面给大家提供了一些便利，是吧？咱们工作时间呢比较严格，也可能是因为上午的工作强度呢比外国人本来就大得多，所以呢一般都有个工间休息，那么大家呢可能根据自己的这些条件呢就是选择午睡啊，那么渐渐的呢形成了一种习惯。其实通过我们医学上的一些研究发现呢，这个午睡对于身体的这个好处呢还是挺多的。 是， 但是大家要注意一个事儿啊，这个午睡的话呢时间不宜过长。 哎，有人睡2小时呢， 哎呦，2小时呢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咱们可能有这样的生活的经验，有的朋友啊午睡之后刚刚醒来的时候觉得神清气爽，但是有的朋友醒来之后觉得头晕脑胀， 对，觉得特难受， 根本就醒不来，好想再接着睡。那么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呢？实际上是出在了您睡眠的时长，出在了您醒的时间。因为睡眠是有时相的，如果您从浅睡眠状态直接醒过来的话，那么醒来以后感觉是比较舒适的，这个时候人的思维反应性也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午睡是达到了休息的目的的。但如果您睡眠的时间正好在90分钟左右，那样醒来的时候您处于一个深睡眠的状态，突然觉醒过来之后，人会出现一种医学上叫做睡眠瘫痪的现象，人像喝醉了酒一样，浑身酸软无力，头晕脑胀，甚至辨别不清楚方向和时间， 是 啊，短暂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提醒咱们的这个有午睡习惯的朋友哈，不是这个午睡是多多益善啊，睡的时间越长越好，比较理想的午睡时间就是20分钟到半个小时。 好，节目最后一点时间呢，也请刘钊大夫跟我们说说啊，就是这个季节如果觉得特别疲惫哈，然后这个睡觉也比较难受，不管是睡不醒还是睡不着哈，这两个状态可能都会有，就是我们如何来调理？中医老讲究调理。这个东西能调理，就把我这个状态活弄得变得更积极一些吗？ 其实从中医的原理来说，还是有很多方法的。最好的一个方法呢，就是其实从现代医学角度讲哈，人体呢有这种神经系统，有兴奋的状态，有相对抑制的状态。这个呢就是咱们觉醒和睡眠的两个状态。那么从中医来讲呢，讲究阴和阳，阴呢主静，阳呢主动，让咱们身体这种阴阳平衡呢。首先呢，您可以有一个规律的生活状态，就是白天的时候尽量还是让自己兴奋一点，那么能在白天做的工作呢，不要熬夜做。很多人呢习惯晚上的时候写点东西，那么晚上如果这个神经系统太过兴奋了以后，到该睡眠的时候恐怕就难以入睡了。还有呢，就是从饮食上，咱们尤其入秋以后，那么天气呢逐渐转凉转干燥，在这个时候呢，大家千万别迷信贴秋膘，说秋季进补，吃那些高热量的那些食物，尤其是像比方说比较热性的一些羊肉比如说现在马上要吃螃蟹了，一次吃太多的这个蟹黄，像这些比较热性的，还有一些特殊的水果，都有可能会导致您整个身体的代谢的这个水平呢要有轻微的升高。那么这样的话呢，是可能会导致神经系统兴奋的，对于您这个维持稳定的睡眠时相节律呢也是不利的啊。第三个呢，就是关于平常的饮品的问题。茶呢是被认为可以兴奋神经系统的，咖啡呢也是一样，所以如果您有担心自己的睡眠那种状态的话呢，就不要在晚间啊喝茶了。白天呢，如果咱们想用这些饮料来提神，我劝您呢也是适可而止，千万不要让自己的身体呢过度依赖这些饮料，避免呢形成一种实际上相当于药物依赖的一种生活习惯依赖。 哎呀，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 觉得刘钊大夫推尽管是时间很紧啊，但是从好多方面给我们提了一些建议，也是希望大家在这个季节当中呢能够调理好自己啊。我觉得这个季节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换季期间都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啊，还是希望大家能够从中哈找到一些办法。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感谢刘钊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这个季节的一些疲乏睡眠障碍的话题。那么节目最后呢，还是想提醒您啊，刚才刘钊大夫也一直在说这个中秋佳节哈，大家调整好饮食， 是的， 别太贪吃哈。非常感谢刘钊，希望有机会常来哈。 啊，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 中玫瑰，只要扎根在土壤，总能够。